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精。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一瓶难求。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油价上涨，哪些行业存在机会。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早盘低开，房地产、开发、民航板块跌幅居前，三大股指一度震荡下行，但随后在油服、自贸港、军工等板块的带动下，市场逐渐回暖，科技板块大涨，带动创业板一度翻红。临近上午收盘，三大股指再度股分化，市场情绪比较谨慎。午后振兴东北板块、基建概念股先后异动，可是银行、券商等金融板块依然是萎靡不振，板块个股依然普跌。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781.14 点，下跌 0.58%。 深圳成指收于，从盘面来看，农服、物流、赛马等板块涨幅居前，机场航运、房地产开发、银行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的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江路。 嗯，您怎么来看今天？ 是很罕见，我只是在创业板最低点的时候585点的时候见过，两次底背离。虽然当时失败了，但是我说21个交易日之后，这指数开始一路飙升，史上最涨幅大的这个创业板的行情，涨了7倍嘛。那这次的三次底背离，长期的下跌之后的三次底背离，我认为虽然咱不敢说就是说前低就是最低点，但这个位置一定是一个打底部的区域。 嗯， 虽然我们还没有说最后确认就底部形成给股民一个满仓的建议，但这里边真是不用太担心和恐慌的位置了。 好，我们来说一个眼巴前的事儿啊，就是马上要过十一长假了，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是持币啊还是持股？您的观点是什么？ 好的，我们只能从历史数据来分析。那么最近的10年里边呢，解钱的买股票，它的这种趋势呢是五涨五跌，也就是五次对五次错，说明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但是解后的10个交易日看呢，就是过去的10年呢是80%是上涨的，所以结合目前的底部形态，我们感觉还是一个相对单底比较单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认为解钱可以做小仓位的这种高抛低吸，但是如果说是想重仓交易的股民，那一定等到解后了。尤其目前这个中东局势也是很紧张的情况下，油价大家也看到国际油价连续的飙涨，那么我认为在一个长假之前您满仓的话，这个长假 是不是能过好，我也觉得比较担心。所以我个人认为是等长假之后消息都明朗了再来操作，因为从来股市发财都不再说晚个三天两三三周两周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不再朝朝暮暮是吧？ 是这样的。 最近啊，这个其实先从港股开始啊，包括今天房地产板块呢是出现了集体的下挫啊，除了这个传言取消这个预售制的影响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 因为房地产这个板块是最不确定性的一个板块，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它很多的股票市盈率很低，但是就这个板块和政策的这种紧密性非常就是一贯的。如果说政策对这个房地产真的有诸多的利空出台的话呢，它这个板块的市盈率是挡不住的。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那么房地产板块呢，我觉得普通的股民最好先别碰。那么虽然我之前一再强调我比较反对这个大市值权重股，但是由于这个整个的央行和这个支付宝他们做成这个包括这个微信做成这叫好像叫微众银行是吧，那我头两天转零钱的时候让我转一分钱说开通这个，那也就是说民营和国企的银行的联手，我认为对于国企的大盘银行股是一个升温。所以说在这种低迷市道，尤其沪指近期的走势筑底的意味比较强，我觉得我唯一看好的这个央企呢也别说唯一看好，就比较少的就是说银行股稍微可以看看。再就是我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一再说的国际油价飙升是今年大方向，利好石油板块。那今年中国股市可以操作的我看也就是我说的银行板块，就这两个板块的相对来说风险性都较小，适合这个普通的股民适当的关注，但是还是要等到节后稍微平稳一下再下手。 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 谢谢。 好，那我们节后十月二号那一次的连线我们暂停一次，然后之后我们再次跟您连线好吗？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在岸人民币跌破 6.88 关口，创一个月新低。北京时间周四凌晨两点，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及政策声明，紧接着在凌晨的两点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九月进行今年的第三次加息。24号盘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 2%， 接近每桶81美元，为四年来最高点。与此同时，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也大幅上涨 1.35 美元，达到每桶 72.13 美元。继名胜把部分 A 股股票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之后，富时罗素将在北京时间9月27号凌晨宣布是否将中国 A 股纳入其指数体系。富时罗素全球及新兴市场两条指数涵盖 1.5 万亿美元，如果按照中国 A 股占名胜新兴市场指数的比重来粗略估计，假若 A 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体系初期仅占 0.8% 至 1%， 被动资金流入规模大约是120亿美元至1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0亿到1000亿元之间。理财收益率向左，房贷利率向右，这已经是购房人不得不面对的日常。对很多购房人来说，手头的闲钱是提前还贷还是先行理财，经常是他们纠结的问题。如今天平的一边是商贷利率持续数月的上涨，另一边则是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的下降，于是很多购房人开始纠结。数据显示，上周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57%， 已创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收益水平，而宝宝类产品的平均7天年化收益率为 3.08%， 也跌到了2017年以来的最低收益水平。计算发现，如果京城的购房人是在去年下半年获批的首套房按揭贷款，执行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5%， 实际利率为 5.145%， 如果是在最近获批的按揭贷款，执行利率呢是基准利率上浮 10%， 最终达到 5.39%。也就是说，如果有了闲钱，在资金滚动理财不出现长时间空档期的前提下，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还追不上房贷的利率。北京市朝阳区某国有大行网点的客户经理表示，近期咨询提前还款的客户确实不少，不过咨询后真正提前还款的客户并没有那么多。办理提前还款，贷款人有可能需要支付违约金，每家银行的收费标准并不一样。以某国有大行为例，贷款不满一年提前还款的，收取提前还款金额的 5% 作为违约金，贷款满一年后提前还款则不收取任何违约金，同时提前还贷的数额必须是10000元的整数倍。多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建议，与近期银行理财收益率做对比，对于房贷利率享受了93折或更低折扣优惠的购房人来说，提前还款并不划算。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消费的降温使得高端白酒价格泡沫被刺破，茅台酒的价格每瓶曾一度跌破了1000元。然而今年中秋以及国庆前夕，记者走访上海、北京等地市场，发现茅台酒涨价行情再现，其中53度飞天茅台价格已飙升到近2400元一瓶，大大超出了厂家的指导价1499元一瓶，而且仍然一瓶难求。记者在上海家乐福、欧尚、沃尔玛等多家大型超市的白酒专柜看到，500毫升的53度飞天茅台已经断货。在上海徐汇区的一家联华超市，53度飞天茅台与茅台王子酒搭售起卖，价格为2300元左右。在位于嘉定区的某烟酒行，飞天茅台定价为1890元一瓶，但真假难辨。记者走访北京市海淀区6家烟酒专卖店，发现飞天茅台售价在1700元到1900元不等，其中一家有茅台授权的经销商售价为1850元，2家小型烟酒店报价最低为1700元，其余3家报价均在1800元以上。记者调查发现，茅台价格重回高位的背后，不仅有成本上升、消费升级需求的拉动，更有经销商囤货吸售、黄牛党炒卖等市场乱象的存在。此轮茅台酒价格重回高位，白酒专家孙延元介绍说，茅台酒年初提高出厂价和市场指导价之后，市场预期茅台价格还会上涨，所以中间渠道开始囤货吸售，供给少了，市场价就被抬高了。孙延元说，很大一部分都被囤放在渠道的仓库里，有经销商也有游资，真正到消费者手里的并不多。在一些茅台自营店，每天早上都有人排着长队等候开门，而长长的队伍中大多数是黄牛党，他们用亲戚朋友的身份证、银行卡突破限购，而且还向真正要买酒的市民卖起了排队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璐。接下来我们请入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嗯，香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今天要和申瑞聊很多的话题哈、啊、比如说长假即将来临啊，我们是持股还是持币啊，以及 富时罗素指数如果把 A 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之后啊，对 A 股有哪些影响？再有呢，就是临近的美联储，如果要加息的话， 是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以及现在这个油价呢高涨，那么对于我们的哪些行业存在机会？一个一个来啊。首先来说一下今天这个整个盘面上的情况，您是有什么样的分析？ 我们说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两市成交量又回到3000以下，不到2500， 是， 也就是典型的节前市场的这种交易低迷，可以说是往年都是如此啊，基本上是这样一情况。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位置来说，市场出现太大浮动的波动，在本周可能性并不大，虽然刚才向路也说了，26号美国就要去确认是否加息，当然这次加息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市场在前期的回撤也是十分充分的。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市场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即使你加了息了，对市场的这样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进一步维持了当下市场在2750上方的这样一个盘整。那么第三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受到了外围市场，特别是在昨天啊，我国香港市场并没有休盘，对吧，因为上周的汇丰加息以及这个香港的预期也要跟随去这个美国若加，它也有这个可能结束低利率状态的情况下，那么引发整个地产股的回撤。可以看到今天很明显地产及银行板块是领跌的，但是地产跌了这么大，招保金万平均都跌了 3% 以上到 4%， 但是市场的回落并不大，就说明在这个位置还是有信心。那么在上一周连续数日的这种上涨的积累之下，市场更多关注的是政策性的引导，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两节期间这样一个消费带动，或者说之后的税费调整，不论是个人所得税马上有这个起征点的提升，那么还是针对这个出口降税以及尽可能大幅度啊这样降低企业赋税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都给市场较好的一个提振作用。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市场更多的是横盘，而没有涨的一些低的品种或许会展开轮动，比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晰，盘中的国产替代啊是纷纷的有所动作，其中动作最为稳定的还是在近两个月刚开始底部表现的军工等这样一些板块之中。 所以现在大家的情绪还是 比较 的稳定，不能说太乐观，也更不能说太悲观。 悲观的情绪在之前已经是充分有所调整， 有所释放了，是吧？今天其实也是很特殊的一个日子啊！大家如果近期啊关注这个国际贸易的话，也能发现我们市场并没有太大的这种振幅啊。 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向路，就是贸易性的问题或者说这样一些事件，它是有一个延后性的，它的延后的时间一般是1到2个季度，也就是真正引发这样一个数据性的改变的话，或许是在明年的春节前后，这一点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如果美联储大幅加息的话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人说人加息，我们这是不是也要跟着加一加？要不然的话，对于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进而带动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负面影响，你怎么来看待？ 首先一点呢，人民币呢在之前推动了这个上一期咱们讲的是正好说到这个逆周期因子，那么推出之后呢，近期已经稳定是在7以下啊，这样一个位置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即使加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和我国的基准利息基本持平，我们也没有太大幅度要跟进加息的这样一个动能。从当下的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保持在一个中性状态。中性的特点呢，既不加，但是呢也不大幅释放啊。那么在最近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各地方都在推这个专项债，在加大这样一个这个基建，好像是这状态，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计划是之前已经提出的，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些数据什么是加速落实，有效落实。那么配套的央行并没有释放流动性，更多的是以什么叫市场调节工具，比如说 MIF 或者是这个预期后边有这个定向降准呀等等这样一系列去释放和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说市场应该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货币政策之下，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货币政策的整个宏观的基础制定和这个个体边际来说的话影响并不大， 甚至说短期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如还是稳定在一个平稳的货币政策下，而不是有非常大的追随的这样一个波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实际上不用特意担心这种就是成本压力是否提升，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基本的要领，就是在这个位置至少我们发出的信号啊，顶层发出信号是要解决降低企业的负担成本，其中最主要一点就是货币使用成本。那么在这一块，如果你要是大幅跟进有这个加息动作的话，务必然会加大什么企业货币的这种成本压力。 嗯， 那从现在的状态来说，一方要降税，一方 减了那点税都变成利息了。 对，所以这就是在当下来看的话，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昨天啊，在香港市场上，上市的这个内地银行股就是大跌。啊， 对，是这样。 那今天呢，是这个 A 股的银行股也跌，虽然跌幅没有太大啊，没有港股那么大，但是也跌，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非常典型，因为我国的市场就是 A 股市场和我国 H 股市场还不太一样，因为香港的金融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一定要注意，一旦加息，就是净息差会缩小。就企业这块贷的款的增长不会特别，因为现在整个经济是在一弱势期，特别是香港市场，以香港相关的这种判断的话，它的这种弱势或回撤期应该持续到19年上半年这样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它的企业所承担的这种付账利息实际上不是很强增长空间，但是一旦银行这个支付利息的成本一旦提升的话，它的净息差会减少。净息差实际上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所以它是一个回落，这很正常。那么地产的回落就更简单了，因为你一旦你的利息上涨的话，刚才也谈了这个还贷呀，是吧？刚才我听前一个节目，就咱们这前一节目正好也在说这个问题，后边的话有很多的这样一系列的状态，所以说地产会受到非常大影响，因为地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那么很多地产要知道，它前期都是在基建投资投资投资，到最后销售的时候它才回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间，首先它的建设成本，甚至说后边它卖房的这样一些压力都会产生，所以说对地产是明显的一个回撤压力。 嗯，那为什么今天的银行板块表现也不是很好呢？ 那实际上是追随，就是大家是担心是不是我们这边也有银行的这个资金收紧，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呢，实际上整个银行的收益率还是不是非常的强，增长幅度也不够。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它是有着跟随性的，并且一定注意银行地产至少在我们这边是联动性极强。 嗯， 因为我们在购房也好，或者说地产开发也好，都是开发用银行贷款，买房呢是银行贷款，对吧？所以说银行地产是不分的。那么他们的联动性很强，地产在今天这个位置至少可以看到招宝万金，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数都跌 3% 到 4%，对吧？那么银行被带下来是很正常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他们被带这么多，但是今天指数跌的可不多，这也就说明市场现在的信心还是不错的。 嗯，但是是不是再往后看的话呢，银行和地产会走出不同的行情来呢？ 很有可能，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不得不说卢素也马上要进来了。那么以银行的当下的这种估值体系来说的话，我们至少知道一个问题，美国现在全世界最高的股票价格是谁呢？是美国的苹果公司，对吧？过万亿。 嗯， 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呢？7亿多人民币。那现在 A 股总市值才多少钱呢？才40多多，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合不到7个苹果公司的市值。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实际上我国的银行总市值上市值并不高，而以工商银行这种全球可以说是领军型的银行这样一个状态来说的话，还是一个低估的状态。那既然是低估，那又放开了国际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北上资金也好啊，海外的资金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养老啊以及企业年金啊，都有这样一个介入的预期。那么对于这样一些稳定性的银行，那么这种大估值体系的品种，实际上它的价格稳定还是非常可预期的。但是地产在这个位置毕竟还是受到了多方的压制，那么说在这个位置它受到一定的波动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我们看到上个星期有一个传闻啊，尽管还后面的相关的这个机构出来辟谣了啊，但是依然没有拦住地产股的跌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事儿从广东起的，说这个要取消 预售房， 预售制啊，实行限售啊，就是限房销售制， 后来呢，广东省的这个房协啊就表态了嘛，说我们这个只是向政府部门的一个建议，并不是政府部门跟我们说以后要怎么样了。 这是一个研究、啊、 对，一个研究啊，相关的这个机构很快就来表态。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房地产似乎没有去理会啊，或者说接纳这样的一个表态，依然往下走，就是说导火索已经灭了，不点燃了、可是呢这个跌势呢依然没有止住，你怎么来看？ 这点很正常，因为地产的这种行业基本大家都是一致认为黄金期过了，现在是在白银期或者说一调整期、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呢，近期的这些大的地产公司实际上都在换名、招宝金万啊，然后什么万达啊等等，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和它的这个未来发展预期，甚至这两天这样广汇系的，对吧？今天其实广汇的这个相关品种涨得不错，为什么呢？恒大入股，那恒大干嘛了？一个是漂洋过海去美国买了这汽车股票，扭头又在中国这块啊，我国这块市场又买了这汽车零售啊配套，干嘛呢？实际上都是在做这个多行业转型，也就是说龙头的地产公司已经非常清晰的感觉到和这个正在做这种行业性调整。那么还有很多类似的行业也在做，比如说像空调啊这样一些行业，像格力，对吧？为什么之前会去做这个新能源相关的一些方向呢？实际上也发现它都是有些瓶颈的，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一个阶段它都有瓶颈期的。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地产的瓶颈期压力会更大，特别是在持续坚定不移的这种谨防金融账涨泡沫的状态之下，实际上地产的这种泡沫状态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节点。那在这种状态之下，以及本身我国现在人口的状态已经开始有这个大的中长期趋势的改变了，那 稍微有风吹草动，大家的这个敏感的神经就被调动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地产是不是在一个重新整合整肃的时间、啊，这一点大家是要清晰的。 所以说就是任何一点点的消息都会带动这个市场下跌的敏感的神经啊。 是，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嗯，香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前有名声，后会不会有富士罗素呢？目前是待定啊。 是 啊，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全球的这种哈、啊、指数编制公司啊有很多，那、啊、其中呢这个名胜公司呢是把 A 股纳入它的指数了，有一些基金啊他们会做被动的投资，直接呢投资某些指数， 是 以及他们这个指数里面所纳入的这些股票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给相关的股票带来一些增量的资金。 是 罗素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指数公司啊，因为名胜是老大哥，他呢就是老二啊、 嗯、 所以背后都有很多的资金 是 追着他们啊，就是跟踪他们。那么目前富士罗素的国际指数大概是 1.5 万美元的规模，有人说理论上给 A 股带来3万亿啊人民币的增量资金，但是因为就像名胜一样，它就算纳入它也是分阶段的，现在是 0.几啊 0.几然后到 1% 啊等等啊，所以呢保守估计大概能带来800亿到1000亿人民币的这个增量资金啊。 嗯， 那么对于咱们的大盘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个消息如果公布之后有什么影响，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当时纳入名胜指数的这个走势？ 那实际上呢就是 A50 和180、 嗯、 啊，或者沪深300、 嗯、 啊，这样的一些核心性品种，因为不管是名胜这块也好还是罗素也好，这都是非常典型的。还有像今年年底预期的这个沪伦通， 嗯， 对吧，那么会选择什么样的品种？那么自然是这种稳定估值好，公司不会倒闭啊，然后有稳定的增长，业绩又优良的这样一些品种。那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些嘛。其中一些大的公司，比如某些大型上市银行，今年还定向增发，动辄上千亿啊，照样发出去，一点无所谓。 嗯、 为什么？就是有资金愿意跟，就是愿意追，因为你业绩好。 哎，你说的这个我插一下啊， 嗯， 最近这个华夏银行不是在搞定增吗？ 嗯， 它定增的价格竟然大贵于现在的股价， 是这样 啊。这个大买家有一家是北京的公司嘛，叫金投嘛， 照样买 ， 因为他们不是看现在的价格问题，我们看的是未来，并且它是什么？它是补充你的核心资本金和流动性，以增强你在市场的地位和占有率。 不是， 所以说它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我不明白啊，很多人也不明白，当然不知道人家交易的这个 这话怎么说呢？ 这个合约怎么签啊？ 这个香露，咱就这么说吧、 啊， 最简单了。 明明能7块钱买到的，非要11块钱买。这是什么道理呢？ 那你就说很多的公司吧，这个就是你这么说句不沾说的，这是我亲儿子，你贵就贵了，是吧？ 反正啊， 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看看这钱不当钱吗？ 啊， 不 是， 肯定亏本的生意啊。有人觉得是香饽饽，对吧？不一样嘛。 但是这个资金你要知道，他实际上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左兜揣右兜。 啊、 实际上我给你的给予你的这资金就是为了保证你的这个稳定性嘛。 啊、是。 和长期的回复。 你虽然现在是7块多钱是吧，但有人愿意12块钱有10块钱买，有人11块钱买，我不贵一点我买不到。好，这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刚才说到哪呢，就是这些指数其实它有很多这种大的 这 种公 司。它相当于母基金、 嗯、 有母基金， 有人愿意买， 在针投。对。 那我们说近期的表现呗，就是你说这名胜把 A 股纳入了，第二天 A 股反应也很平平哈、啊。 但是 前几天有一些涨幅。 之后的这个蓝筹可是风风火火又走了一轮啊， 嗯， 对吧？还有很多的公司就开始走稳了，开始走强了。名胜的一些指数的一些核心品种， 嗯， 当回落以后的话，都是有开始不错的走势。嗯、比如最近这段时间成交的大的银行股，对吧？大的保险股啊，特别是某些的保险公司，现在都已经开始脱离底部区间，甚至要去找前期高点了， 嗯， 对吧？那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你说的是 啊，平安 吧？ 啊，对，这样的一种就是龙头嘛。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资金状态，就是又有点回落到16年当时的那个情形，就是在集中抱团。 嗯， 那么今年这个抱团的位置无非我认为是几个点。第一点就是核心的蓝筹，不用想了，估值低的啊，金融板块，特别是银行保险为代表，券商力度不大。那么还一个呢就是资源， 对吧？张也说了，原油涨价呀，天然气呀，这个时候东储煤呀，对吧？动力煤，因为这两天我和一些鄂尔多斯的、内蒙的一些或者山西一些朋友啊， 一个舅舅， 这跟我没关系， 就是你们家人是吧？ 不是我们家，不是我们家人，是朋友，然后聊一聊，我说，哎，那边你们的坑口价格、煤炭价格怎么？他这卖黑货白货嘛，说白货现在一般，黑货涨得不少。就是所谓的一个稀土一个煤炭啊，黑货白货，他说黑货或者说坑口价格反正现在还是有上涨，这个过程为什么？因为冬储嘛，还有这种需求，所以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消费指数啊，消费性的品种终端消费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有上涨，特别是肉蛋白产业，不管是鸡蛋猪肉等等，大家去超市一看能看到，对吧？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它和16到17年是不是很类似啊？当时这个结构或者说叫价值投资元年呀，当时16年就是有人说，那到这个时间节点经过了半年多的回撤，从2月份一直跌到9月份。 对，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还是认为后面这几个月是有一波 又是一轮这个价值性的。 有人说吃饭行情，我觉得不同意啊，我觉得什么叫吃饭，感觉我们是讨饭的吗？要饭的吗？就是有一波红利吧，是吧？ 至少有着 15%-20%， 就像咱们做节目你还记得，当时7月份的时候，上半月的时候我说这回煤炭下跌以后一旦是止跌以后应该有一个 20% 左右的回撤反弹，但是7月份当时一个月之内就走出一个微型的日线级别微型的这种拉升，那现在时间很多品种又开始走这个位置，那你到底算不算吃饭？ 20% 在这种弱势阶段之内，很多品种 20% 你算红包不算？对吧？你现在也在说这理财产品都在下降，宝宝们都先跌了 3% 以下了，那我一次要做好话顶你十年的是吧？我有什么不可以看的呢？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说，一定注意在这个时间节点，至少我们说即使有利空的因素，但是这个利空因素在前期市场的回撤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已经消化了，并且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说了，到四季度开始进入到一个传统以政策为导向方向的品种。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可以看到上一周表现为什么强？政策性预期非常好啊，不管是这个基建预期，还是说是资金的投放预期啊，或者是这种调整税负，刺激内需消费，对吧？让大家去玩嘛，啊，去景区玩，门票变便宜了。对不对？等等这种，那市场的这一轮拉升就非常明显了，就是跟随政策性的。那么这种政策性的阶段性活跃一般保持3-4周是比较正常的，也就是说节后可能还有一两周的延续上涨。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相应的这个方向我有没有可参与度呢？那么我实际上还是建议投资者们分批分量，有利润再加仓，做错了没利润赶紧出来。因为毕竟现在整个市场依旧是在底部，虽然上周连续几天的上涨好似脱离了这个最低位，对吧？但是现在依旧受到3000点的一个中期压力缺口，也就是这个位置还是在底部位置，一旦上不去的话再找新低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能做对了有盈利你就继续扩大盈利，在这个阶段时间之内，如果你说没盈利没做对，那么你赶紧说调整出来，不要在里头死攥着，就认为市场现在绝对底部了。我们说这个事件性虽然是把阶段的这个利空，比如说马上美国是否要加息啊，后边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对吧？贸易的也好，还是石油也好，或者其他一些问题也好，结束了吗？就此结束了，这是最后一章？不是，我们说后边还有事情没有结束。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只能说连续回撤后进入到传统的四季度前期看政策不看业绩的时间节点，就市场正愿看的是政策，当然也是配合结合这个业绩预期，但是政策性的引导作用会更强。那么在这个底部的活跃性的时间就这么点时间啊，它是比较活跃的，然后呢相应的品种呢又非常明显，就资金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又有前期的这种表现的一个范例，比如说 15%-20%， 最多 30% 这样一个有效空间。那么大家的参与热情，特别还是在说今天虽然承压于其他市场，包括我国的香港市场带动性，对吧？地产也好，金融也好，回撤不弱，市场什么样子缩量不去下跌，依旧维持在50线2750这种整数位之上，就说明市场当下的这种活跃度和它的再次横盘后积蓄力量的上行是有空间的，是有机会的。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过分考虑说，哎，这个中线到年底如何如何，或这个阶段如何如何。我们说做投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价值投资， 我就是买入并持有，管你跌与跌否，我就认为你的现在价值非常低，未来三年到四年你会有非常好的投资回报，那么这个时间你就不用去考虑太多问题了，短期波段。还就是只争朝夕，在这个时间节点既然表现出来几个月之内难见到的一个整体强势状态，特别强势状态呢又在16-17年有非常好的范例，而这些范例的一些消费品种又正好是在今年二月份以后大踏步的回撤，基本回撤是在 30% 或以上的状态，而业绩很好。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借着政策东风，借着传统的这种消费季啊，不管是这种工业生产消费，就比如说资源的、能源类，或者说是大众消费、基础消费、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等等啊，包括医药，那么你的反弹空间我们是可预期的，是可参与的。而这个时间节点又赶上两节期间，而两节期间最有意思一点就是前期就节前如果是弱的，大概率是弱的话，节后上涨的可能性更高。那从现在来看的话，中秋节之前已经开始表现，中秋节到十一之间这四天没有大幅度下跌，而是在蓄势的话，那么后边上涨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在这时候我可以提前回复一句，就是说到底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呢？一样一半，或者说有利润你可以继续加大仓位，如果没利润3-4%持有好的品种过节，等着节后哪个品种表现你再追击啊。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其实山瑞刚才已经揭示出了风险了，我们听话不能只听一头啊。 对对对， 他也揭示出了这个他认为市场在经过这一波的这个红利期之后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啊，这个是更重要的啊。 这个问题 拎出来跟大家说一说。 非常的清晰。为什么说这是中期的问题？因为现阶段我们从这个宏观数据来看，为什么现在说是看政策很难看数据呢？数据受到的影响，它的滞后性啊，包括刚才我们说有可能会滞后到春节前后，它会有一个集体的反应。因为现阶段的这个数据还无法有效体现出来。而到明年，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在春节前后会有一波外贸的数据表现，因为大家都知道快过春节了，然后中国要去过传统的春节啊等等，所以他们海外有一个就是提前买入的状态。如果那个时间节点你突然发现外贸数据依旧不好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办？再加上现阶段已经从八月份开始出现了这种数据向下的一个状态的话，有一个继续缓慢延伸，那么实际上在那个时间节点资金的担忧情绪会非常的明显，就大家是比较担忧的，这是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在此之间的话，政策的导引和它更多的一些调整状态是我们现在要密切关注的，到底能走出什么状态我们现在说不清楚，所以更多还需要关注。但是在这个阶段上至少我们知道两件事情，第一，技术性是连续回撤见到低位，二，政策就是在做预期利好的推动，并且有资金认可，有资金跟进，那么认可和跟进这些品种的又是我们这几年比较熟悉的，是吧？投资者们实际上稍微回过头看呢，从16-17甚至说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表现的这些品种和现一阶段表现的这种强势品种是不是可以重叠起来，有很多品种是重叠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实际上就属于天时地利人和可操作。 我一直觉得有些新闻回看是有价值的不是说前两天的新闻，是某一年的， 对 啊，或者说某一个时期的，我们集中来看啊，大家可以看看去年前年这个同时期的新闻啊。 是， 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就是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消费的七项大的政策啊， 是这样。 另外呢，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很多部门也开展实地调研，了解当前的城乡居民增收的形势啊，要出台更多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政策建议啊。另外，也有人分析说，下半年呢还会出台更多的利好的因素来促进消费啊。再加上基建投资的这种加速啊等等，所以很看好这个领域。那我们再问一个操作上面的，你是干好大票啊还是看好小票、小盘股、大盘股？ 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有四个机会，一个有两个机会呢叫带动性机会，有两个是中期季节性机会。那么说带动性机会是哪两个呢？第一个刚刚说了基建，但是基建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是总量不增加下现在是切实有序落实这样的一个基建预期，所以才发什么叫专项债。当然在这个时间节点央行并没有说再给你放款呀等等这种扩大化，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看到基建更多是打点带动。 然后第二个带动是什么呢？就是核心蓝筹。因为核心蓝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想要中小创，特别是国企改，不是这个叫国产替代，再次去领涨，看动能不是很强。因为连续的这种表现之后啊，资金也是疲态了。所以这个时间线回过头来需要什么核心大蓝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银行也好保险也好，他们是带动打点带动突破。所以是这两块啊，就是一个是基建，一个是大的权重蓝筹，是带动突破带动方向。那么说两个中期呢，实际上合并一个呢叫季节性消费啊。那么是哪两个消费呢？一个是基建工程啊，就是这个具体的工业消费，比如说像动力煤啊，像现在的原油继续还有表现的这样动能啊，或者天然气啊，这样供热供气这个板块实际上近一个多月时间活跃性非常强。我记得在咱们八月份的时候，咱们节目中已经提示过大家，进入到九月份以后是供热供气啊，东储煤的预期时间节点，先看这些品种是不是在这个月开始表现的，是不是表现很强势？如果投资者听咱们节目的话，是不是现在也很开心呢？对吧？那么第二个， 别骂就行， 好吧？ 开心不止嘛， 好吧？那么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居民基础消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到冬天了，很多消费品会贵了。为什么？季节性因素嘛，对吧？你得种大棚啊，大棚成本多少呢？然后到冬天了，这个肉蛋白消费多，包括白酒。对吧？为什么茅台这两天上涨？因为主要的这个酿酒的消费季也来了，天冷了嘛，大家都喜欢坐在一起吃点北京的朋友们吃火锅，喝两盅酒，聊聊天，是吧？这个消费热情和夏天还是要增加不少，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这样的基础消费，叫传统消费，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受到资金更多的认可和关注呢？所以说，在这位我们说就是两个带动。两个中期，而两个中期合并在一起又叫什么？季节性需求，而这需求一个是工业的，一个是居民生活的。那在这个位置，投资者是不是可以去把握呢？那在这个位置有没有 15% 到 20% 以上空间呢？那实际上从龙头的品种和当下资金的关注程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机会啊还是可以让大家去关注一下。 嗯，我刚才听申瑞说两个啥呀？两个啥的，我就想到了，好像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一个月的投资蓝图啊。这一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好吧， 我们虽然手绘蓝图，但是还是要时刻绷着这根弦啊，提示大家。好，最后我们的话题呢，就聊聊这个油价的问题啊。这个油价今天好像也还在上涨， 是涨 是吧？也小幅的上涨。那么这个国际油价上涨，你认为对于 A 股的哪些板块还会带来利好呢？ 至少石油化工石化啊，比如说像中石油这样的品种，可以看到在最近表现的是十分的强烈，可以说是带动指数稳定市场中的就是当仁不让吧，可以说表现很强势。 我记得在上周四我们和另外一位嘉宾连线的时候呢，他分析了某个行业啊，某个行业全年的表现，他认为这个石化或石油相关的板块的这个全年的这种利润增幅可能是全行这个整个最高的，你怎么看？ 是这样，因为它现在为什么头两年的时候是钢铁煤炭，因为它属于是供给侧改革嘛，然后连续的补库存，所以在去年前年的这时候表现非常强，那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呢，实际上就开始落到谁啊？原油啊，因为原油呢在之前我们一看到回撤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今年又开始进入到了这样一轮上升的过程，那么再加上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行业因素啊，包括这个去产能啊，或者说优化产能节能减排啊，等等一系列。那在这种状态下，它这种表现因素还是比较好的。其中石化类的，大家可以就是关注像化纤啊，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些行业。那么在这位置都有一个跟进性表现。同时一定注意，石化有很多公司也涉及到了供热供气，冬季这样的一个供暖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说它有相互叠加。那在叠加的情况之下的话，它的表现是更强一些。其中像这个做管道的一些不管是给天然气做管道还是给石油石化做管道的在最近实际上有些品种表现的是十分的强烈。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既然表现很强，我们投资者呢也是可以把目光啊投资在这儿啊，关注在这儿。但是在关注的同时呢，我个人还是建议什么，就是说原油涨它一定有带动它同类型行业上涨动能，比如说原油涨得很高，你的煤化工的补足，对吧？因为你同样东西，我可能煤化工也能补上这个石化这样的一些相关产品，对吧？比如化纤或其他一些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煤化的一个跟进表现，以及像这个天然气同样，对吧？它都是有跟进的。那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同配套的这样一些品种，都是有交易的机会。 嗯。 其实原油上涨这个影响的因素还是挺多的， 很多，并且原油这一轮上涨呢，实际上还是外部的 是 影响是比较大，所以这一块来说，我们说具体的判断啊不好说，但是只知道一个基本方向，就是阶段上这个事件无法解决，还有一定持续上涨动能啊，这个还是有的。 嗯，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也聊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的这个话题，就是我记得是问一问嘉宾，原油如果持续上涨，会不会带来？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也聊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的这个话题，就是我记得是问一问嘉宾，原油如果持续上涨，会不会带来输入性通胀？就是有点像咱们08年那个那个样子 哈。现在肯定是有这样的压力。 嗯。 其中最典型的圆通不都涨价了吗？ 嗯，但是就是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是， 所以说在这里面要把握好风险啊。 是， 那你认为就是目前一些这个跟原油价格相关的一些，包括化工啊、油服的板块，其实的涨幅还是比较高的，抗跌性也比较的强， 主要是业绩好。 业绩好是，那么是应当落袋为安呢？还是说可以？ 如果你有持续盈利，你觉得风险大，可落袋为安。 嗯、 如果你现在刚想参与，我们说了，你不妨去看一眼它的替代性，比如煤化工、煤炭。 就是说啊，我们说的是不确定性啊。 对， 这块的不确定性是否高于刚才你所看好的阶段性的消费板块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者说那块的收益的确定性是否高于油化这些板块的收益？ 食品的稳定性更好、 嗯、 因为这属于传统季节我们内需的问题 啊。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如果你在这个石油化工板块已经挣了钱了，而且挣了不少了，挣了 40% 啊，甚至更多了啊、 嗯、 你应不应该斩仓，或者说落袋为安，投入到刚才你所谈到的银行也好、基建消费板块里面呢？ 没必要。 嗯，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好啊，当然这个会不会是火中取栗啊？ 这一点我不认为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首先能盈利 40% 啊，现在说 30% 到 40% 以上，在这个石化类的品种中、 嗯、 我们说一个个股的连续上涨 30% 到 40%， 石化品种并不多。那么一定你的盈利大部分是在于什么？连续的做波段。那么既然你在熟悉板块中有这个波段能力，那么当下这个板块还处于是在持续上涨的动能之中、 嗯、 那么你在这个熟悉板块中的交易的机会要远远强于你现在这位置所谓换板块，因为你对其他板块的这种了解度，主要你只是听了哎，申瑞你这说了两句啊，煤炭也有机会，这个相关低价一些银行也有机会，消费也有机会，你就去做了，你没有做功课，对吧？你没有得到很大的熟悉，那么你就是贸然的去转的话，实际上并不好。如果你真的说我现在想落袋为安，就是想踏踏实哎过一四季度啊，回家就是吃火锅喝点白酒，那么您干脆就不做啊，逐步就开始兑现，这倒没问题，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清楚，就是说你在换股的时候风险也不小。为什么呢？首先你对你手中的品种基本上已经完全达到预期，或者是你干脆就没预期了，也就是说跌得让你太惨了，太不舒服了，你觉得实在是没法起了，你说我要换。而换的品种呢，你要非常的有自信和认可，你才能说换过来。如果你这块做不到的话，不如换完了手里拿着现金看清楚市场我们再参与，毕竟还有几天就又是一个7天的国庆长假了。 嗯，好，那这也是我们在节前最后一次聊股票啊。 是， 明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所谓以房养老的一个骗局啊，当然是所谓的啊。周四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哈、啊、来聊一聊其他的和这个理财有关的一个内容。那么这是我们在节前最后一次聊股票，衷心的祝福大家在这两天能够选择好好的标的啊，控制好你的风险，在节后能够收获你投资所带来的乐趣。 是的， 谢谢申瑞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